我玩去喽。 Oh! 都是这个旨意。 四通快来，二二，四通快来。 什么事儿啊你？ 向鼻炎去来。 哎，要鼻炎干什么呀？啊、 我要去诗啊。 哦，考场上的写不出文章，跑这儿写诗来了。 不是，快些去来。 娘的，哦，好吧。 啊， 弟弟， 一路之上无精打采，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？ 女儿无有什么心事。 我儿若有心事，只管对为父言讲。 女儿无有心事，弟弟但放宽心。 无有心事就好，我们回去吧。 在门上写的字啊！ 啊，儿啊，你来看看是哪个在门上写的字啊？ 女儿看呐，去年之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仙人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。 好事啊， 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啊，常言道德好，女大不中留，果然不理崔护是何人，不该起誓到武汉门。 的是我不掉女儿心上坑。 我女儿得的什么病呐、啊？ 我家三代行医，从未见过这样的病。 这啊，何能医治啊？ 哎呀，只恐难以医治的了。哎呀！ 病的要死，崔护来了，